即其實即係警訊咧，帶俾我哋有好多嘅嗱，即係唔好講娛樂性先啦， 有童年陰影啦。 固之然啦，但係咧嗱，又真係有好多提醒嘅，因為咧嗱，除咗頭先嗰片案之外咧，阿 Mark Sir 我唔知記唔記得啦，就每一年啊。一去到呢個游泳嘅高峰期啊，你哋一定會拍一條片，就叫做沙灘老鼠，一定係拍嗰啲人咧就鬼鬼鼠鼠，咁啊 抽番薯啊， 係啦喺啲沙灘度見到，哎佢出咗游水就甩對嘢走，我媽咧就次次一睇完呢條片咧。就會講 啦， 係啦，就話：哎呀，你知唔知啊？沙灘好多沙灘老鼠㗎，咁樣樣。 沙灘老鼠呢個真係差唔多，我哋即係年年都係咁拍啦。但係問題咧就啲同事都拍到咧攰曬其實嗰啲手法係一模一樣。佢哋呼籲又一模一樣，嚇嗰、那個地點又差唔多一模一樣， 大家都會繼續咁樣俾沙灘老鼠咧就得。 所以好多時咧，我哋成日出舊片咯。 哦， 係咩？ 你唔知道警訊有好多時，譬如你話前兩年嗰啲片嚇、啊，又係咁嘅嘢嚇，出翻舊片，即係你諗下拍翻都係一模一樣啫嘛，咪、最多揾個另外一個人做呼籲咯。 哦，原來有出舊片噶， 警訊可以講係年中無休噶嘛，咁多個禮拜年初一啦，咁你都要出噶。咁好多時我哋就做定我哋叫罐頭嗰啲嘢咧，即係我哋做定啲即係拍定啲嘢喺度咁樣出。咁好多時用舊片咯，即係冇時間去拍嘅時候咪用舊片咯。 哦， 其實啲手法差唔多嘅就好多好多嗰啲，不過咧就係真係導演係要掌握要好啲嘅，即係你個重心喺邊度咧。我覺得拍警訊係真係要需要呢樣嘢咯。 嗯， 不過可能咧，以前警訊即係Mark Sir 嘅年代咧行嚴肅噶嘛，所以咧即係譬如我作為一個小朋友，我睇所有嘢驚之餘咧，你亦都會即係份外覺得我要做個好人啊咁，即係呢種嘅概念係好強烈嘅，我覺得。 係， 其實喺環顧咁多個香港嘅節目，正正式式咁正嘅節目啊，真係冇。系嘛？就算你将呢一个类似警讯呢啲嘅，你交俾呢个商营机构拍，佢唔会好似我哋咁样拍。 嗯，系，因为你哋又有一个即系香港电台嘅味道喺度啦。 系啊， 咁啊又有警察嘅提供嘅资料啊，咁成件事系同我哋睇嗰啲即系大案件系拍法系好唔同嘅。系 啊，唔闷噶，好得意噶，我觉得。 其实几好睇噶。 系啊，真系唔 即系你嗰个年代啊。 虽然咧，你每一次出嚟嗰个呼吁啊，所谓嘅呼吁，即系永远。最 last 嗰句個 NQ 一定係27717㗎啦。咁又或者係即係有咩事呢就要同警方聯絡。即係呢啲呢每一個 case 你都會講嘅。咁但係呢你又唔會覺得因為你重複地聽呢啲嘢又唔會覺得悶㗎好得意㗎。 其實深尾將個節目將佢調咗去嗰陣時係15分鐘㗎嘛。將佢調咗去半小時嘅時候呢個節目變化已經係唔同晒。 係呀係呀冇咁濃縮。 其實點解將佢做半小時呢因为是90年代开始的、其实我们有两个节目一个叫警讯一个叫少年警讯咁就警讯呢就喺礼拜五深夜转咗礼拜六啊礼拜日啦咁两个台重复播㗎嘛咁另外一个叫少年警讯嘅节目佢亦都好耐㗎 好耐啊 咁但 係 呢佢又放喺礼拜六日嗰啲播㗎、所以睇嘅人就唔係话多成好咁多㗎咁收尾呢突然间佢就话啊不如咁做咗咁耐嘅话不如將兩個節目 combine 埋佢，即係將佢擺埋一齊，然之後咧做一個半小時節目，咁、樣開始咗後期嘅90年代開始嘅警訊啦。 嗰陣時嘅警訊就冇咁 serious 嘅，即係輕輕縮咗 嘅。 嗰陣時慢慢咧，因為我感覺到咧，警察部佢哋咧唔想擺好多 case 啊案件落去啊。據我所知咧，有人覺得咧就話，不如呢個節目咧擺多啲做一個介紹警察嘅部門，同埋防範嗰方面多啲。 哦、 你话如果成日播嗰啲咁嘅即系咁多 case 咁多案件出嚟嘅话咧，可能会俾人觉得有破案率唔系高成咁。 哦， 嗱，我觉得咁就吓，我感觉到系咁样。咁咧就变咗， 所以慢慢转型啦， 慢慢转型啦。 哦， 同埋咧就系嗰阵时有一段时间我都仲喺度，就系做主持。咁、但系后屘咧就再转嘅时候咧，就系、是、不如揾啲艺人入嚟。冇啦，做咗咁耐警讯，你 系 咪喺度变化？咁、不如揾啲艺人入嚟。咁然之后呢好啦初嘅时候呢就諗住搵一个平民做主持。 係。 唔係警察做主持。 哦、 由嗰陣时开始呢不如咁啦将一个艺人加埋一个警察帮办嚟做啦。 係、哦。 咁我哋全部推落嚟啦。 即呢个就係90年代嘅事啦。 90几年啦。 哦即所以后来我记得譬如唔知咩阿刘卓琪啊。 好多。 即你之后㗎喇嗰啲全部都係。 好多。第一个呢据我所知就叫陈玉莲。 吓， 系咩？ 小龙女， 小龙 女，即系佢做咗经讯主持 个好短时间。咁咧就叫个人咧，仲有咩曾华倩啦。 但系点解会揾陈玉莲姐姐？ 就系头先你讲 嗰阵，嗰个即系揾人嘅嗰个标准系咩？ 我谂噱头咯。 哦， 知名度咯。我谂系咁咯。 我记得有阿碌 Sir， 即系阿曾志华前辈啦吓。 咁经一段时间艺人，譬如阿黎美娴啦，好多啦，阿陈建峰啊， 系 阿陈锦鸿啊，啊，深尾咧就做下就入呢一班嘅艺人咧，好多做好短时间嘅啫嘛，做一两个月啦或者咩咁唔做啊咁样。咁于是嘛转做你哋嘅同事咧。咁嗰啲 DJ 啊，全部嗰啲咪落嚟咯。 我記得阿桂林哥啲好似有做嘅，阿黃桂林。 嗱，有阿曾志華啦，伍嘉年啦，楊吉曬啦，蔡浩良啦，咁嗰啲阿彭程啊，佢哋啊，侯家明嗰啲，全部都有幫手做。 哦，係一路都有，但係呢個就全部都係你後面噶啦。 後面噶啦。 哦。 攻擊雖干擾我所思，但這些已可以改我宗旨，讓我心跟風向天移，活著亦沒有意義。黑虽披起乱彩衣，但斗争出生那天已开始，是与非已可以歪曲，活着是为了正义。不羁的洒脱我认，不屈的心你可知、yeah ？一生都不愧做人，轻松得可以，做梦亦全无限意。像白衬衣，硬汉子对漆黑的讽刺，抬头漫长路，志向永远未移。硬汉子承受压制，硬汉子献出真心真意，无求留名字，却信有天之极致。披起了彩衣，但斗争出生那天已开始，是与非岂可以歪曲，活着是为了正义。不羁的洒脱我认，不屈的心你可知、yeah ？一生都不愧做人，轻松得可以，做梦亦全部合意。像白衬衣，硬汉子对漆黑的讽刺，抬头漫长路，志向永远未移。硬汉子承受压制，硬汉子献出真心真意，无求留名字，却信有天之极致。 天知地知啊！咁其实就唔单止系警讯一个节目嘅，仲有一个类似嘅， 嗰个劲嘢啊！嗰个 一阵间再讲啊！ 有请最深入民心嘅警讯主持，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系麦振刚。 喂，咁嗱，即系。

帶嚟嘅。嗰、那個帶咧叫 Crime Watch， 我哋收尾譯咗係成之於法啦。 係， 而家英國嗰度咧有個咁嘅節目，嗰、那個節目咧就係大部分 drama 嘅。 嗯嗯， 譬如係半個小時裏面咧，大概係講兩單 case 嘅啫，好、嗯、嚴重嘅 case， 通常係 murder 即係謀殺，或者係好嚴重嘅罪案。咁咧，然之後咧喺嗰度咧就係、是、拍咗兩個故仔。 哦， 然之後咧就喺大家可以咧拍曬嗰個越詳細越好。 係， 嗯嗯 嗯，唔似警訊，警訊只係兩三分鐘。 係係 係。嗰陣時我哋都係十幾分鐘節目啫嘛，警訊。 係。 咁然之後佢話要詳細半小時嘅，但係有一個特色，呢、這個節目出街之後，我哋喺現場見到咧，就係、是、有一班警務人員坐喺個廠嗰度 聽電話， 聽電話， 係啊。 诶、欸，其实成之于法又系好好睇噶， 张马丽姐姐嘛，第一代主持， 张马丽同埋杨子刚， 系 两个一齐做嘅。咁当时系八五年，咁咧就拎咗落嚟之后咧，大家去研究过，我哋高层睇过咁样，咦可以、啊，但系嗰个 budget 点咧，咪钱噶嘛，你全部拍， 同埋个制作都好大下， 全部系拍实景嘅外景， 系系 吓，唔同警讯噶啦，警讯嗰啲。即系出几日噶嘛， 轻强 啲啦，系咪咁样？于是又要组另外一组人噶嘛，一个节目嚟噶嘛，揾、 嗯、 咗警讯个导演啊黄希特去拍佢个节目。 哦， 咁我咧就全权管理警讯。 哦，明白， 就咁样。 哦， 咁于是咧就嗰边一路就系逢一个月一次噶咋，成之于法。 系， 咁就拍几单 case， 咁就系每个月嘅一个礼拜六嘅。 夜晚 嘅，咁然之后咧，就真系警务人员咧就听电话，真系现场可以打佢嘅，得嘅，话就话直播啫。其实我哋录晒影噶啦，录晒影咧，然之后有佢出街。 哦， 但系现场咧真系摆一班警务人员咧听电话。 哦， 系， 咁你如果话睇睇个节目，哇，现场直播，讲到五上下，咦，我有消息，拎起个电话打咧，真系有人听嘅。 嗯 嗯， 不过唔系你画面见到有人听，唔系好似满东华嗰啲咁， 系 唔系嗰啲咁？点解要录影咧？因为我哋要维持嗰个制作水准嘅。 明白明白，系 即系唔可以，你知啦 ，live 嘅嘢 啊系 好易，同埋因为讲紧罪案啊嘛，即系啲嘢要好准成啊。 咁啊睇过晒啦，然之后咧就出街。 哦， 成之於法真好睇，我覺得係嗰、那個緊張程度，你咁成之於法嗰個期間咧，我就大個啲啦，就冇以前細個睇警訊嗰種感覺咁驚，但係係非常之好睇，同埋係好少有嘅呢一種咁樣嘅表達方式，去將啲案件同觀眾溝通， 仲要即刻有電話打添， 係啊 係 啊， 但係咧就電話嗰度咧係咪有咁多嘅幫助咧？就係、是。即系咁讲啦， 即系同27717差唔多咁样。 据我所知咧，就都系有啲电话咧，就打电话嚟。哎呀， 原来真噶， 真噶，真得噶，原来真有人听啦。咁咯， 啊，我哋有冇做过呢啲嘢咧？ 因为咧，唔系因为点讲？以前咧，细个嘅时候，你好多时睇电视，如果佢突然间噏个电话出嚟咧，你真系僆仔系好有冲动想打。即系又讲多少少，就系细个你成日都好。好想知道如果打咗999对面嗰个人听电话嘅时候系点样嘅咧？ 佢会拉你咧？ 即系 好惊，所以咧以前系好低能嘅，就唔拎起个电话筒嘅，就咁搞个电话，就满足咗个你要打嗰三个字嘅欲望咁样咯。 系 一双手向目标开飞，我愿接受世上的压力，一生中带着的足迹。恨挫败缺乏正义的公正，但愿在地上得到公平，但愿在日后分享安静。你是勇士，报复正义，你是我是正义，决定非与是。在赛事里面却未花气力，只空想最后可得益，你为胜利背后走小技，但愿在地上得到公平，但愿在日后分享安静。意是勇士，步步正义，你是我是正义，定非如是，意是勇士，合力救治，我信世间。 是我是正义决定非与是。正义决定非与是，义是勇士，合力救治，我信世间都足矣。义是勇士，毫无正义，你是我是正义决定非与是。 咪走住，麦振刚仲为你带嚟一手准备。 有一只歌咧，我成日都唱嘅，都会好中意嘅，就系佢里面嘅歌词：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雷声风雨打，唔使惊啦，何用多惊怕？心公正，白璧无瑕，行善积德最乐也。所以我要做好多善事嘅，行善积德最乐也。呢首歌就系阿 Sam 嘅《浪子心声》啦。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几许有共享荣华？禅伴水滴不分差，无知井里蛙，徒望添声价。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雷声风雨打，何用多惊怕？心公正，白璧无瑕，行善积德最乐也。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 我听晚咧就仲有一集啊，麦 Sir 嘅访问嘅，咁啊讲到即系后景信年代啦，咁当然会讲下佢喺独士嘅演出啦，佢仲会讲佢女添噶。 我嘅啱啱麦 Sir 咪提起球场老鼠呢四只字嘅， 即係講起 喺球場撻嘢嗰啲， 球場撻嘢嗰啲啦，我真係親眼目擊過一次咯。 點啊點啊點啊！ 即 佢真係一隻老鼠， 係咪老鼠就經常見到㗎啦？ 喺球場見到老鼠， 即係經常見到球場嘅一啲老鼠咁樣。咁但係我目擊過一次，有一次咧，我咪話我自己以前會同宿舍嘅朋友咧，會組隊去參加一啲聯賽㗎嘛。咁咧 做波衫啊， 係做波衫咁樣啦。咁聯賽嘅中間咧會有一啲嘅球證嘅，咁嗰啲球證就係我哋會兩隊分別可能俾$150或者$180，佢就會嚟主持嗰場嘅比賽嘅咁樣。咁所以嗱，先記住佢一次嘅人工咧就大概。$150收兩邊，咁啊吹兩場，即係一晚嘅人工就大概六嚿水， 六 嚿水咁樣啦。咁有一次我哋喺呢個下邊土瓜灣一帶咧就踢波啦，咁啲球證咧，其實而家啲球證已經好醒噶啦。嗱，我哋一般踢波咧，咪啲袋球旗劈埋一邊啦，唔使踢住嗰啲就睇住袋，或者我擺喺龍門柱隔離咁樣啦。 同喺沙灘一樣啦，其實就 係啦。咁但係而家佢哋因為佢做開球證啊，佢哋好多時咧個身上面會帶住把鎖嘅。 嗯， 因為佢有嗰啲籠啊嘛，而家 係啦，有嗰啲籠，有嗰啲 lock 俾你擺啲電話銀包落去。係 啦，咁然後咧，我哋嗰晚係踢10-11最尾嗰場，咁踢完咧時候咧，咁啊，哦好，拜拜球證咁樣。咁结果咧，无啦啦听到球证，哇！咁我哋睇咩事啦？原来佢个锁咧俾人爆开咗， 咁快啊！ 即系佢系自己嗰啲一个金色咁样个锁勾住嗰啲锁， 叫塔系啦， 一个塔 系啊， 锁同塔咁样，佢自己带咗个塔过去锁住个笼，塔住 塔同锁又唔同噶喎，系 啊，有咩唔同咧？ 哦，塔咪就我嚟塔住佢咯，锁就我嚟锁住啲嘢咯。 哦，咁样都系塔住啦。 锁系呢啲啊嘛，即系门锁嗰啲锁， 但系嗰啲 系扣住嗰啲 系。系咩？系咪真嘅 咧？咁啲丧丧师傅咁称呼啦， 唔紧要。咁佢带咗个塔过去，自己塔住啦。咁我哋目测咧，嗰个塔咧其实都大大嚿，系粗嘅锁匙嘅。咁但系咁我哋咪八卦望下装下，哦，原来佢成个笼入边所有嘢，成袋嘢俾人拎走咗。 哇！ 咁然后我哋睇。 哎呀，唔好意思，因为讲到塔呢样嘢， 佢 Sam 虚嚟。 咦？ 然后我哋睇佢点样爆嗰个塔咧，我哋估计咧佢系有啲剪咧，大力剪一嘢就剪走咗。但系其实嗰个位置你话系咪好隐蔽又唔系好隐蔽，因为球场隔篱，但系啲即系不法之徒嘅手法系非常纯熟，一熟就已经攞走晒所有嘢咯。咁佢保守估计佢身上嘅银包、电话，其实系冇咗3-4千元。 哎呀， 系啊，咁佢得翻嗰套球证衫同埋身上面嘅六嚿水，同埋一个 BB。就喺度報警，然後就等警察先生嚟到同佢落案咯。因為佢又唔行得開，因為佢唔知有冇嘢，可能喺嗰度搜證啊或者剩 嘅。同埋咧，唔止嘅其實，因為咧佢要補領翻佢嘅證件，又要一嚿錢啊，好慘啊呢啲。 哎呀，好陰功啊！咁你有冇當場喺度即係幫手錄口供啊，或者做目擊證人嗰啲咁樣啊？ 我哋有啲 friend 行過去八卦，有人問佢係咪見到啲咩？咁我話我哋唔阻住， 嗱你呢啲咪唔係良好市民咯？因為良好市民幫手提供。有冇听阿 Mark Sir 呼吁啊？ 唔系佢去到呢啲位，佢话佢睇唔到你就冇办法噶啦。 真系睇唔到嘛我哋。 咁如果你真系睇到，你会唔会话 睇到 咩 阻止啦？系咪？ 系咪真系？ 喂， 通常都系嗌位嘅。 嗱，我走啊！嗱， 咁就俾人偷咗啦啲嘢。 咁佢應該係揾唔翻嗰啲嘢噶嘛？ 我哋冇追落去。 佢仲有冇再出嚟吹啊？ 我唔認得啦，已經。 哎呀！夢在晚空，如像灰色鐵鏈，在你街中的風。言行言談，旁人沒法懂，唯在漆黑正中，令明我天空。知不知我是恶梦，从无受控，爱发誓不爱被动。问你几点钟，街头狂怒叫，要踢穿玻璃 Can break away 啊 ！break 咗 break 个 lock 啊！哎呀，好惨啊！ 咁都俾人食到啊！ 希望各位求证，以后都安好啦。 好，转头翻嚟继续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过渡性房屋的申请安排，大部分议员欢迎当局建议调整不同租户的比例，让更多轮候公屋未满三年的人士可以申请入住。但是有议员关注日后简约公屋落成之后，过渡性房屋是不是仍然要硬性维持相关比例。當局說維持不同申請人的分配比例是希望取得平衡，不排除在日後一些項目只要設定部分租戶優先就可以，又說希望給予營運機構彈性，幫助有需要的人。尖沙咀彌敦道一間樓上錶行上個星期六被四名身穿地盤服飾的南亞裔男子持刀行劫，損失過千萬。警方說至今拘捕三名非華裔男子，其中一人懷疑是當日有份犯案的匪徒，案中失物經初步點算涉及46隻手錶、一部手提電話和少量現金。警方說當日四人行劫之後，在彌敦道登上一架七人私家車往西九龍公路方向逃去。警方調查之後發現，案發之前有另一架黑色私家車同行，而兩架車案發之後分別在荃灣和錦田被發現，警方正是追緝其餘有份犯案的匪徒以及背後策劃的人。法國全國各地民眾響應工會號召參加第十輪示威，抗議政府推行退休金制度改革，將退休年齡從62歲推遲到64歲。示威活動大致和平，但是部分地區仍然出現暴力事件。內政部長達爾馬寧表示，預計示威活動會對公共秩序構成非常嚴重的威脅，警方在全國部署13000名警員戒備。雖然工會領袖呼籲麥克龍政府暫緩實施改革，先讓各方談判尋求共識，不過政府發言人表明不會重新審視法案，但是內閣願意討論其他政策改變。麥克龍一再強調需要改革退休金制度以保持國家財政平衡，但是工會和反對黨都認為有其他方式可以做到這一點。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国新任驻北韩大使王亚军已经抵达北韩履新。发言人毛宁说，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近年来，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之下，中朝关系步入新的历史时期，并持续向前发展。中方相信王亚军履新将会为推动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内地传媒报道，1969年出世的王亚军曾任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司长、中联部部长助理及副部长等的职务。

佢里面嗰个装修咧，真系好似你睇前程感受嗰啲咧，求其行去入去一间，系、啦，好地道，即系咪应该long vacation 嗰啲啊，即系阿木村拓哉同阿山口智子成日都去嗰间万金嗰度食拉面噶，类似系嗰啲咁样，即系好日式咁样啦。去到门又系有啲格仔纸咁样嗰啲咧。系啊系啊， 我都有去過， 即格仔嗰、那个，我唔知而家仲有冇。 有，我都有去過。 系啦，咁跟住又打横趟门，咁你入到去嘅时候又见到有少少吧台，跟住你又觉得已经好兴奋啦。咁喺个吧台里面，啲人喺度煮面啦。咁曾经有人讲过咧，嗰阵啊，我细个嘅时候，啲人就话：，里面嗰啲咧系日本师傅嚟噶，所以咧啲拉面系好正宗噶咁啦。咁啊坐低啦。其实我头先咪一开始讲咧，嗰阵食系可能系廿几、卅几蚊一碗咧，我觉得好贵，因为。雲吞麵幾蚊一碗啫嘛，咁樣啦，咁跟住真係就係嗰啲咯，就係廿幾三十蚊碗，咁啊食啦，咁係咪真係特別好食咧？我唔係好記得，但係嗰種感受係好煥然一新，即係你從來未試過體驗過嘅。而最重要嘅並唔係佢嘅拉麵，反而係佢嘅 湯啊， 唔係係佢嘅飯團。 哦， 哇，真係好好食。 哇，你 因為咧。 喂，真系想点啊？ 唔系，因为咧佢嘅饭团，首先第一，佢真系叮当同埋大红食嗰啲嚟嘅， 即系有块紫菜中间 三角形啦，跟住中间有一块咁样包住个底，佢唔系成个 兜底，系啦， 净系兜底一块长方形嘅兜底啦。咁你一见到嘅时候，已经觉得哎，好日本啊！咁同埋嗰阵未去过日本噶嘛，你唔知道日本是什么一回事。咁同埋仲有咧，佢个精结所在系咩咧？就系嗰两个饭团咧系冇味嘅，就咁两个企咗喺度啦，跟住侧边咧。就有一啲一粒粒嘅嗰啲唔知乜嘢，咁我啲朋友咧就嗱，你攞个饭团饮嗰啲嘢，咁我啲嘢咧，因为饭团黐噶嘛，黏噶嘛，咁啊饮咗啲嘢一食落去，哇，好好食啊！ 咁其实咩嚟嘅嗰啲？ 其实就系佢哋咧，咪有啲送饭嗰啲嘢咧。咸咸地嘅 紫菜芝麻嗰啲啊， 嗰类咁样嘅嘢咯，系啦，咸 饭素系咪饭素啊？ 啊，饭素 系 啊， 系啦，饭 素 啊， 就 系 饭素 呢样 嘢。 其实你求其咧， 有咩 饭 素呢坛嘢？ 系啦，求其攞啲嘢出嚟，你摆落去，求其一个我哋嗰啲食碗饭，其实都得噶嘛，即系好好味。咁然之后仲有另外一个精结咧，就系放喺嗰个长方形嘅碟右手边嗰两块黄色嘅萝卜，哇， 腌嗰啲啊嘛，系啊， 嗰个又系觉得好好食，所以咧。其实拉面的体验咧，我个感受唔深嘅，反而系嗰两个饭团啦，令到我觉得哇，原来饭可以系咁好食。 即系你讲呢样嘢咧，令我谂起咧，嗱，即系即系早两日同一个朋友倾开偈，就话咧，我哋呢一个年代嘅人咧，其实好幸福嘅。幸福系乜嘢啦？即系我同一哥已经系唔同 争咗系。 因为点解一哥一出世嗰阵 已经有 啦，已经有拉面铺。 系啊， 嗱，我呢个年代，你听我讲埋先。我知你想讲似差异，等等先。 系啊，佢个样好似。 因为我哋咧系由冇到见到电视有人食。都冇得食， 啊、 然后咧就自己试下搞，又搞得唔好。即系譬如我睇拉面咧，就睇嗰啲又系嗰啲咩前程感受啊，咩、 啊、因为你见到佢 蒙面超人啊，又或者睇 IQ 博士哇， 嗰 啲、 啊、好啦。 咁、 啊、 但系我哋又冇开始有 food court 有，然后咧就有专门嘅。咁所以咧，我哋系一个循序渐进， 系啊， 食、 啊、 到而家咧，开始可能觉得哇，都差唔多食到最好噶啦。咁反而咧就 其实都仲有 fantasy 噶， 少少啦，即系到咗顶啦，可以咁讲。但系咧，譬如一哥或者再后生啲，唔好讲你啦，已经系自然差异。即系啱啱出世嗰堆，譬如我啲女嗰啲咧，其实佢哋已经系食紧一啲叫做水准系 最顶尖 嘅，即系已经系较高嘅。咁即系话佢哋嗰个 surprise 或者嗰个咩 marginal 咩 beneficial 咩 effect 嗰啲咧，即系嗰个。叫做咩？经济学有个咧，即系你再食多一样嘢，你个喜感大好多。我哋咧已经系越嚟越细。 Pythagoras field 唔系即系嗰啲咩？系啦，同埋 Rose 嗰啲啦， 系啊， 同埋 Leo 嗰啲 friend 系。 佢哋咧係窄咗好多，即係話哦，佢哋喺香港 冇得再衝破啦嘛。 係啦，已經食到有一個某一個級數，你去到日本可能再多少少啦。 去到日本咧有一個好處係咩咧？因為佢哋實在有唔同地方嘅拉麵，有唔同嘅風格。譬如我第一次。我唔記得嗰個係邊個風格啦。哇，有嚿牛油喺度咁，然之後、 哦、 哇，你又覺得 好勁啦！ 牛油好似北海道啊。 我唔記得咗喺邊度。咁同埋佢真係香啲，而嗰種香又好不一樣噶嘛。咁嗰個你又突然間覺得哇，大一個開心大發現啊咁樣啦，自然差異啊。 唔係，因為話説咧，我都係經歷啊，由冇到一啲叫港式拉麵。

即系我好有 fantasy， 我好想试，但系我好似到今日我都仲未试到嘅。记唔记得咧？有一个牌系咪叫牌子咧？总之你去到 food court 经常都会见到嗰两个字嘅，即系龙几文啊，有个我唔知系拉面嘅牌子定系日本嘢嗰个牌子咧，就系、是、叫龙几文啊。 真系叫龙几文啊？ 唔系啊， 我唔明白、 啊，我唔明白、 啊。唔系啊，即系后面嗰两个字啊。后面嗰两只嘢， 龙几文 唔系后面嗰两只，你唔好再两只，系、 哦、 啊、哦，你记唔记得有一个咁样嘅？ 系咩？ 我嗱，我唔知系咪牌子嚟嘅，总之咧，佢有嗰啲狮子狗嘅鱼蛋啊，有啲日本嘅，可能系嗰啲蟹柳啊，定唔知咩咧？咁系用呢两个字，成日都写住呢两个字，我可能系一个牌子嚟。 搜查先， 我一见到咧，我就觉得哇，我好想食，但系我永远都系食。 系对唔住啊， 我系永远都食唔到咯。类似系嗰啲啦，系啦，冇错啦，系啊，我好想食噶，但系 而家仲有冇噶？ 我唔知啊，我总之日式百货公司嘅 food court 对我嚟讲咧，留下最深嘅印象就 系 红色嘅呢两个字，就 系 写住呢两个字啦。我好想食噶， 有啲咁嘅嘢。 我反而系因为以前唔俾我哋食面啊嘛，同埋一定要食一啲屋企食唔到嘅嘢啦。咁所以咧，我系去亲呢个日资嘅 food court 咧，都系食呢个嘅吉列猪扒饭嘅，而对于吉列猪扒饭咧，我有段时间系误解咗咩叫吉列呢两只字嘅， 你吉落去先得嘅， 因为咧个吉列猪扒饭， 定系你以为佢个剃须刀啊？ 唔系，因为嗰吉列猪扒饭咧，以前佢会淋啲汁上去嘅，咁我以为嗰啲咩咖喱猪扒饭啊、烧汁猪扒饭啊， 嗰只叫吉列， 我以为嗰只汁啊叫吉列汁啊，咁所以我成日以为，哇啲吉列汁好好味啊，吉列汁好好味，叫做吉列，因为我记得系以前楼下个吉都岛嗰个 food court 系 H 部嗰个位嘅，咁我有吉列鱼柳、吉列鸡扒同吉列猪扒，咁我哇啲吉列汁好好食啊，吉列汁好好食，直至到啊，咁佢裝修冇咗啦，咁啊，我好懷念嗰陣味道。直至到有一次咧，就係去咗中學附近一間茶餐廳食一個叫番茄醬或者番茄汁豬扒飯咁樣。咦？呢、這個咪就係細個嘅吉列汁？哦，原來我由細到大，只不過係食緊番茄汁嘅吉列豬扒飯咯，我先知原來嗰啲係番茄汁嚟咯。 哦。Food court 啊，今晚都唔知講唔講得曬。都可以话灌溉住香港人啊嘅午餐啊 ，summer 好多嘢都系喺 food court 嗰度食翻嚟，同埋学翻嚟嘅。 同埋咧 ，food court 咧有好多雪糕好靓噶。的沙滩搭配热汤，仿佛蒸汽房，我的手心也流汗，高温怎去挡？像非洲中状况，呼吸都燥干。血管冲击似潮浪，在抹汗，像风寒，没法作状，令沙滩暗中颤抖，风沙变得放荡，多么吸引风光，心窝向。束缩了绑，我的思想已摇荡，他于心里闯，令空虚一再受挫，得找修理厂，但似封锁已无望，在抹汗，像风寒，没法作状，令沙滩暗中颤抖，风沙变得放荡。人风光，心窝向他猛撞，思想已走光。